他的很多经典歌曲一夜之间都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据说当年周星驰执导喜剧之王时，徐怀钰是柳飘飘的第一人选，周星驰甚至还愿意配合他的档期延迟开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徐怀钰实在是太红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调得出档期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张柏芝。99都市夜归人，听到任贤齐，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没那么坚强。

很多的家长喜欢通过泼冷水的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感，从而表达一个潜在观点：孩子，你所做的都是错的，只有在我的领导下你做的才会是正确的。他们想要挽回自己在教育上对孩子的失控，然而这种方式只会让孩子与他们日渐疏离。 当你

九鸟是彭羚的经典代表作，此曲是由张宇和十一郎两夫妻完成，发行于1996年，至今已有了2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彭羚早已封侯多年，全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但是粉丝们呼唤他复出的声音一直是没有减弱，就连黄伟文也很期待他的复出。而在黄伟文作品展当中，彭羚也应黄伟文之邀出席并演唱了歌曲，终于是满足了歌迷们多年的心愿。 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